D100 搞錯啊，好多水啊，咦，又是，做什麼你沒有污糟的？主人幫我噴了百分百天然配方，護鞋噴網Shield Cover啦，防水、防菌、防臭氣，落雨污水濕濕碎啦，現在買護鞋噴網加上Happy Beats噴鞋液，一套兩支，都只是120元，還免費郵寄送貨添，快點打2368-6023訂啦。為什麼主人只是噴你不噴我的？主人今天穿錯了鴛鴦鞋啊嘛。 如果鄭心PB失蹤,你猜警察叔叔會去哪裡找他呢? 中聯辦?當然去美國領事館吧, 真是傻豬來的。 才子游青源。 曾鈺成說邀請中聯辦主任張曉平去立法會吃lunch 是純粹連儀,你信不信? 如果你敢都信的話,即是說你都信這個世界真的有純粹租房呢? 恭喜恭喜,很快就有新紀。 還有我,何凱婷。 政治本無事論政府,好玩本來無不為,何不笑著談? 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到3點 贵食麻辣酥只有刘南光现在这个世界上那些细菌几鬼恶因为现在很多抗生素已经打他不倒为什么因为我们滥用好像你伤风感冒你吃抗生素不是整个疗程吃完这个是说食药但如果你说那些健康饮品弄这些蜜糖饮这些健康好那你吃得太多抗生素下去它有个抗药性反而是不妙的所以有时吃东西就不要太多你们可以进去我们的卫食麻辣酥的 Facebook的專頁看一看那個表是怎樣的共鬼勢和網上很難看買一本選擇這些東西不是很貴我們昨天就去了中央圖書館揭那你每天就周街揭人的書下次如果測試女人底褲那怎麼辦千萬不要揭衛食麻辣酥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點到4點半就我們的立法會 沒有全面直選卻有功能組別這麼不公平的制度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我們的特首得票只有689將來的特首候選人極可能是經篩選的舔共人士面對這樣的假普選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我們的街道全是為旅客而設夾band的連工廈的band房也負擔不來汗數的連表演場地也變了化妝連鎖店 音樂人,你為何不憤怒? 逢星期六 晚上9至12 D100 我是周博賢 探長 一年前七一大遊行之後無論是用任何方式無論人數有多少我和我的政府團隊虛心聆聽的 一年後無論是人數是無論他的表達方式是什麼我和我團隊繼續是以虛心有沒有搞錯啊只要你們肯說我就肯聽有沒有搞錯啊真是廢話說你又不聽聽又不明白你又不做錯你又不認認你又不改各位自己有我們仍需努力各位努力付他香港需要有人 D100 講真話行公義抱憐憫的精神認同我們的理念加入D100成為自己有各位自己有作出無償的捐款來支持我們進行免費廣播讓更多人聽到 快點去D100.net下載 或者去全港九新界的759阿信屋拿登記表格越多人做D100自己有 我們就越大聲 我們一定聽一定給你講不行這一句我要問我也想問劉慧卿為什麼他提議做什麼民調他在立法會提到回鄉證的時候義正詞嚴為什麼我們香港人 我們都是中國人來的嘛 我們沒有回鄉證為什麼要雞 有沒有民調 就不信心不回 吸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D 一百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哋个财爷咧就唔想使钱嘅，我唔知点解吓，大问题嚟嘅，甚至讲得白一啲系大罪人嚟嘅。 坐啲停区，可能要二十年、三十年完成之后，有啲远景，有大公园、大游泳池、大球场，配套将来嘛。 如果没有这个烧鸡的话，你怎么可以从一大堆的那个稻谷里面很容易的挑选出这个优良品种，或者把那些败仔给过滤下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早晨，今日咧就系7月17号， 系 啱唔啱啊？林毓华， 星期三， 你日子通常你都搞错喎。 唉，唔紧要啦。 咁今日究竟几多号咧？ 今日咪7月17号啦， 即系啱 星期三啦，吓、 啊。哦，系。而家几多点啊？7:41。 系。 咁啊，而家我哋正在进行呢个环球视像广播，通过呢个互联网。不过视像广播咧都系测试噶，因为将来视像网广播咧就一定有配套嘅， 系即系配套咧后边咧，一讲到啊张晓明咁，起码有嗰张相喺度啊，系嘛？ 唔系咁简单嘅，有张相要俾佢做咧。咁仲有如果有听众打电话嚟咧，大家亦都可以互动嘅。 嗯， 我哋好可以睇到。在电话旁边的听众或者被访问的嘉宾、如果昨天、刘慧卿、如果我们启动了个视像广播，而刘慧卿又用了我们的程式的话、你就看到刘慧卿撳电话的样子了、当然他一撳电话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我都不明白一个这么资深的政客，一个公众人物，在一个电台那里、跟这个听众，即是都是他的选民，也都是市民、被质询的时候竟然会发long礼冚电话，这件事就真的很没风度。我就算怎样帮他呢都帮不到他，真的、唉，都是那句的啦，都有些收围才行，做了这么多年、立法会议员，现在还要做埋民主党的主席。如果当你做一个党的主席的时候，你的身份不同的了、你一定要、有些 EQ 的，如果有性格的就不要做党主席了，是吧、做党主席就不可以这样的。这件事就希望刘慧卿跟我们那位听众，跟我们听众公开道歉，因为这样撳电话法呢，即是除了侮辱了、我们那个，他侮辱了自己啦、自己的党啦，不尊重自己啦、跟着侮辱了个节目主持人啦，也都最重要就是侮辱了公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都明知昨天你走去立法会、即是看到你班民主派议员阿谀奉承的样子、你又知道这个咁嘅郑家富、吴志森啊，来势汹汹啊，亦都睇到佢哋咧啊，都唔系有好嘢噶啦，咁就唔好听电话咯。又要听电话啊，可能佢亦都唔系，可能佢就系表现俾睇我有性格。我就唔惊你来势汹汹来啊，来意不善啊，你撩我咩？我咪冚电话咯。但系呢样嘢错嘅，你可以。其实对骂反而可以，对骂呢就好过你冚电话。今日头条呢主要都是一单就刑事案件啦，乱伦嗰单案啦、医疗事故啦、除了之外主要都是张晓明呢霸晒啲头版 㗎啦。 咁苹果呢嘅头版就喐呢个马 云。 马云 阿里巴巴的创办人 金錢使人腐敗馬雲今天他只要分拆他業務上市又撈幾千億錢很重要說回沙烏基倫沙烏基我來做什麼林毓華其實我今天應該拿沙烏基來我知道市場你的理解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報紙你的理解張曉明說沙烏基 他說沙烏基的用途是甚麼呢他說西米西米要來西米要道谷道谷是下面還是留在沙烯上面應該是好的應該是上面不是一定的我現在想問你他理解我的理解張曉明說的沙烯好東西在上面說好東西在西下去我想理解這件事 他怎麼說呢你要看的嘛林伯我不是看他說的我是在想究竟那個沙烯的功能是什麼沙烯我是篩東西的但我想知道他用的沙烯怎麼用的嘛你用來篩走不好的東西因為篩走好東西嘛有兩個用途的沙烯就是filter來的 他說由於泛民表明不接受特首選舉有篩選 這個我們特區的黨委書記亦都是香港現在影子的特首又是這個政改的渣匪人他就借題發揮說民協馮檢基送上來的筲箕即是篩子很有用的究竟筲箕有什麼罪呢用來篩箕有什麼罪呢我們祖先發明了這個筲箕是一種智慧 否則怎能從大堆道谷裏挑選出優良的品種呢? 淘汰了雜草呢? 所以不能簡單否定這個所謂西子我們叫筲箕的功能 所以我現在講這件事,不要理會它怎樣用 如果你篩米,就將好東西篩下去 那些稻草就流了在筲箕裡面所以你問我的時候我就想功能是什麼功能是篩箕的這個很簡單的它是一個filter他現在的比喻就是篩米篩米就是篩了米落到米缸裡剩下雜草所有雜物就在筲箕裡面如果你問我我就可以倒過來看 你就要篩走了好東西留下所有東西在筲箕裡面你就載著它就當有寶所以才有梁振英出來才有唐英年出來才有何俊仁出來何俊仁也不是好東西他也是用的筲箕的我親疏無別六親不認很簡單你看上一屆的立法 這個特首的選舉你就知道筲箕用來做什麼民主派自己拿著筲箕中聯辦自己拿著筲箕中央政府又拿著筲箕中央政府在那裡篩好東西之後就剩下唐英年在那裡陰點去做特首中聯辦不斷篩就剩下 大家知道現在什麼事發生了只剩下綠木在那裡<笑> 又高又大又沒用這些就是高大高大壞我們中國人說的高大壞看得不打得看公大威猛看就看得不打得篩正梁振英好你泛民主派又是這樣篩正一個老木出來那個叫做什麼老夫子裡面的一個老夫子<笑> 一個就是秦先生的大冬瓜秦先生就是梁振英老夫子就是唐英年師德的問題誠信自己有問題一時一樣他又是不是好東西梁振英當然有版給你看的不用說了現在今天出了民望又是有跌又插水了插了多少你說一下何俊仁就知道一個愚蠢的人你讓他做特首都是跟現在沒什麼分別不過誠信好一點最多是這樣

你大便去驗嗎? 自己放在坑上自己放在坑上想不到沒有問題你西來西大便都不知道你說什麼終於什麼都沒有什麼西走去尿什麼都沒有你還厲害你怎會什麼都沒有你這些林是便宜的你真是你都不知道我都不理你你錄過田沒有我就耕過田我只耕過田在元朗我就在元朗耕田你找個親戚找個 你真是為了收結西業你西什麼你就麗沙都過了看什麼東西我不是告訴張曉明你叫比爾不倫我震回兩句叫做水能福州亦都水能再州沙記也是的可以西走些好東西亦都一樣可以西走些壞東西看你怎樣用的看你究竟要壞東西因為要好東西對我們的角度來看看東西永遠有兩個角度我們的角度去看 張曉明就我們西走香港人支持的好東西我們就認為筲箕應該西走的那些我們香港人那些我們西靜不要的就在筲箕上就送回去給張曉明對於今天我們讀翻書的香港仔來說很多人見都沒見過叫什麼叫筲箕然後那些米很簡單今天全部用機動的 一樣那個都是筲箕那個就是機動現在的米要經過打磨沙箕不只是用來篩米很多東西篩的豆什麼都有藥材很多東西你可以篩走一些壞東西可以篩走好東西如果用米你覺得好如果拿沙箕用來篩米壞東西就留在沙箕上即是梁振英之流 好東西就落咗去啊個桶到啦。如果你外嚟西藥材呢,就藥材留喺個燒機到嘛。嗯。你拿著落曬去個垃圾桶到嘛,我唔話俾張曉明聽呢,你真係叻,你真係啊,睇下你要攞燒機嚟做乜嘅。另外一樣嘢呢,你睇到嘅,張曉明今日去立法會去嘅表現呢。嗯。啊,就的確呢, 比梁振英是好一百倍大方得看我說一百倍鄭家富和吳志森說怎麼止一百倍多少倍我不懂計算我一百倍我們說是極限你真是不知所謂你明不明一個共產黨訓練出來的黨官去到議會上 的表現竟然比你一個所謂香港仔去過英國讀過書而去到立法會那個樣子壞你明不明你如果這樣被人選的話我想如果你昨天被人選的話如果昨天是有個我們沒得選就是用一個收機出來篩成兩件一件叫梁振英一件叫張曉明你選誰可能很多人說不如找找槍指著你們要選現在我們都是這樣說的不要含著眼淚 以後就找槍指著你你選哪一隻曱甴一隻老鼠你選哪一隻肯定張曉明就是白老鼠起碼可愛白老鼠也不是好東西但你聽他的內容都挺惡死的肯定惡死你看完今天所有傳媒 所有包括《蘋果日報》在內 你看所有所謂opinion leader 所謂意見領袖 你看那群立法會議員 有沒有人覺得張曉明後來兇神惡殺出來說 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佔中是犯法的 你有沒有感覺我不知道我在研究自己的思考因為我受到這些意見領袖這群人的影響不多不少你會不會覺得他是干預了香港的內政會不會呢會不會可以香港事務你就這樣看你就這樣一個主觀一個 一個感覺的問題一個perception的感覺問題你會不會覺得張曉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河水不犯井水你香港人你都說他是香港的黨書記他又怎麼可能不理就是了如果你接受了一早都干預緊否則為什麼你走到立法會香港的議事堂三權分立你走去那裡 曾鈺成就不是引狼入室曾鈺成就告訴大家他就幫他明鑼打鼓不是幫他開路走來立法會宣佈香港我話事就等於當日在佐敦道指著時沙有個黑社會頭頭小頭目就說這裡十二點之後他駕駛 同一道理他走去立法會就告訴你人聽香港地我駕駛的尤其是這個政改就由西環主導主導了一次上次就主導了就強行塞了梁振英給中央又強行塞了梁振英給我們香港人今時今日張曉明去立法會就告訴你你香港人都不用選特首了 因為特首選特首的權力那裡那個筲箕在那裡說回誰送過筲箕給他基哥馮檢基你就事先張揚那是道具你如果這麼厲害你不說他叫武西船你早一天說了出來的事先張揚厲害不切其實被人量了一條計劃你怎知道是不是夾在一起 你知道是不是夾在你不知道特首那些答問大會去到答問大會議前的特首帶這麼大的快樂去的嘛你懂得說話吧白幾二百條題的估計而已你不知道特首有什麼保皇黨到時你舉手問這條你就明白了你現在不是看到馮檢基昨天那個筲箕去你一早告訴張曉明你是自動獻媚你都不用張曉明因為張曉明不會派任務給你馮檢基的嘛你張你馮檢基聰明不切就打了你牌給他上了就說賣給你聽林毓華這次又開牌打麻將了你是創我客家我看到很多索子打開口牌 我做同志那大哥是這樣直直索子打出來當然是直直撿吧對吧想不吃清就吃得多難這個就叫馮檢基馮檢基現在在放水我最聽了張曉明說拉尾那十六個字最不適合聽互相尊重求同存異理性溝通良性互動最後都是得有他說沒有人說尊什麼重啊 叫什麼求同存異你聽都不聽什麼叫佔中為什麼叫佔中現在佔了什麼佔不佔中不用理你最重要的一件事你不聽人說什麼理性溝通什麼互動香港叫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河水不犯井水還有我們不可以干預內地的事務香港的內務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管的 行政主導香港人有香港人的價值觀香港是講普通法的香港是講文明的講人權的法治的有一件事在西方國家在普通法下一個普世價值一件事叫公民抗命公民抗命不是打劫戴耀廷都說得很清楚刑事罪行就是那些你有私利的 你有Jackson的嘛 你打劫金行,你拿了金,你打劫標普,拿了標,你打劫銀行,拿了銀紙,佔領中環,是拿回一些我們認為我們應得的東西,我們在我們人權之下,我們應享有的自由,我們應該得到權利,因為保障,你作為一個共產黨的黨官 一個共產黨員,你怎麼懂得公民抗命呢? D100大声台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现在黄思恒报的新闻。 有报道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计划在今日访问冲绳的宫古岛和石垣岛，这两个岛距离钓鱼岛只有160公里。日本舆论认为安倍晋三此行是为了表现出计划加强岛屿防卫的强硬姿态。 据日本传媒报道，安倍此行是为即将举行的参议院选举的自民党候选人拉票，顺道前往石垣岛和宫古岛视察，希望提升当前自民党的选情。 美国白宫重申，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应该被驱逐，送回美国接受间谍罪审讯。 发言人卡尼说，斯诺登不是人权分子或者意见人士， 他因为泄露机密受到三项重罪指控。 俄罗斯联邦移民局证实收到斯诺登的临时庇护申请，最多三个月审批。官员说，等候期间，斯诺登可能入住机场的难民收容中心。协助斯诺登的俄罗斯律师说，他以受到美国政府迫害为理由申请临时庇护， 担心生命安全受威胁。如果获批，斯诺登会取得一年的难民身份，期间可以在俄罗斯自由活动和工作。两名太空人在国际太空站外的太空漫步，由于其中一人的头盔漏水被迫终止。美国太空人卡西迪和意大利太空人帕尔米塔诺今次漫步原定计划持续超过6个小时，但开始了个多小时，帕尔米塔诺的头盔漏水，眼和鼻都入水，令他听不到又讲不到话。 美国太空总署说，为了安全起见，决定提前结束太空漫步。两人安全返回太空站之后，技术人员正分析漏水的原因。两名太空人原本要为在今年稍后抵达的俄罗斯多用途实验舱做准备，并且做一些例行维修工作。 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一间小学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最少11人死亡， 几十人入院。 50名8至15岁的学生吃过午餐之后头晕， 呕吐和昏迷。 当局派人检查食物，为入院的学生抽血化验， 以确定事故原因。 群众在警局外聚集， 要求追究校方的责任。 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宣布，对每一名死者的家庭赔偿大约3000美元。 巴黎圣日耳门以打破法甲转会费的纪录，由意大利拿波里罗茨乌拉圭射手卡云尼，他的转会费据报高达6400万欧元，将会签约5年。 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5452点，跌了32点。 纳斯达克指数报3599点，系跌8点。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海洋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8点，位于吕宋东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北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会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7月17号星期三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6分，今早早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好，睇返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呢，现时呢就只是去到港告牌的。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暂时呢分钟是畅通的。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都未见龙尾出现的。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啱啱到加埋广场的。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车唔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就理工大学地盘嗰边。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方向去到油麻地停车场嗰度啊。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呢，上桥位开始车多铺满一阵啦。新界区思瑞出返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学山隧道出返九龙呢排返去小沥源嗰边嘅。啊，嗰、那个咩张晓明筲箕湾轮系嘛？筲箕轮咩意思呢？嗱，即系叫人哋咧唔好去筲箕湾，一定要向西环，系啦，冇错啦吓。西选员嗰啲咁啊渣仔，咪送晒去西环啦吓。啊，做山楂饼都唔错噶吓。唉，我哋唔要什么西选啦吓，亦都唔要你个西环选。唉，不过讲翻琴日影到嗰啲议员啦，出席嗰个午宴啊，唉，有啲议员啊沾沾自喜咁坐喺度，嘻哈大笑咁。唉，睇见都唔好眼冤啊，讲真啊，好似有啲议员。咁送完啲嘢掟完俾佢就即刻走，唉，咁就係㗎嘛，真係 走都冇用，俾佢咩用啫。你最重要一样嘢，你睇晒今日啲报纸，啊，即係大部分呢阿谀奉承，个个话佢表现得体啊，又接收呢啲咁嘅请愿嘅信件啊，又接收呢啲请愿嘅道具啊，就觉得应该呢以后中联办应该开明啲啊，特区政府官员呢又有样学样啊。你知唔知送完晒啲嘢摆喺边啊？ 摆喺凳底啊，台底啊嘛，好似话。 我都唔要啊，所以你话阿发啊， 不过后嚟咧，佢又可能阿基哥踢爆咗佢之后咧，即刻揾职员咧去阿基哥嘅办公室攞翻。 哦，咁样， 即系补飞。 你做戏啊？嗰个唔系，但净系基哥嘅啫。 净系个收机。 啊，你有冇去啊？大舅啊，或者阿快必个办公室攞翻嗰啲书啊，嗰啲嘢。 系系系。 喂，你俾佢有咩用？你咪即系又系道具，又系帮佢做戏，你即系益佢嘅啫。你明唔明？即系打只牌俾佢上，等佢可以喺 camera 面前啊，喺啲群众面前表现。 有人要做配角噶嘛？系咪？ 咁咪睇你咩人咯？咁咪睇你咩人咯？你喂，嗰套戏我派俾你角色系做反对派噶，泛民主派班人，叫你做黄飞鸿噶，唔系叫你做。呢个石坚嘅马仔嘅刘罗啊，大佬啊，你有冇见过黄飞鸿跪低嘅？叫阿欢去，冇可能噶嘛，俾最多俾人打到头肿面肿，走翻去揾黄飞鸿嘅啫嘛，啊揾师傅嘅啫嘛，跟住揾师傅出马啊嘛。嗱、啊，我问你啦， 系 个筲箕， 嗯， 我哋西米， 系 香港人咧就蚁民， 啊哈， 佢就攞筲箕嚟西走晒700,000蚁民， 系啊。 就剩翻嗰啲小圈子喺度， 西走佢中意嗰啲， 嗰啲啲边啲人唔会西走咧？所有嗰啲小圈子嗰啲选民咯，啊， 嗰啲功能组别， 嗰啲功能组别嗰啲咯，啊，嗰啲咁嘅选委会咯，陈启忠之流咯，佢咪话功能组别掂咯，就系攞个筲箕就系咁西咁西，啊，将700,000+人啊，每人就等于一粒米， 啊哈 ，OK， 不过有啲大粒啲，有啲细粒啲。看看你怎麼看咯，你問我，我們當然是大粒一點啦，所以西走了我們咯， 看得出看得出， 對吧，就是那700,000市民被西走了，西剩了小圈子咯，就這麼簡單而已，喂，不知所謂，這班立法會議員，我很討厭這班人，如果我在立法會我一定不去， 去做什麼？我從來都不去，逢周一吃飯都不去，跟那些人貼金做什麼？開會就去，去立法會開會的，去吃飯的嗎？ 吃飯喝茶去龍虎大茶樓，星期六見，好了，駕駛車位請緊記，還有啊，怎樣啊，大哥，說完你要說的東西，有閒留下，說完了，沒有特別的，你不是要說駕駛安全駕駛嗎？剛才沒有特別的，說完他叫你，你真是，沒事警告，我以為你做什麼，沒事警告，你認不到你的，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谈公义。We promote justice，Holy Mother，Show mercy to all。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哇！大热天时，你仲要着咁多衫嘅？ 系啦，唔知点解着咁多衫都咁冻嘅。 等我帮你把把脉啦。 多谢师傅。 气虚体弱，气弱浮尸，你胃气唔够啊？ 哎呀，师傅救我啊！我要学气功，请受徒弟一拜。 好。 学气功好轻松，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二中午12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角度去介绍不同种类嘅气功原理，改善身体各种健康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和平分手啦！好啊，陈老归你，点解欧洲名牌手袋归我？吓， 啲手袋咁残，你仲要？ 残都可以变翻身，用得50年都得。屹立中环30年，累积处理超过50万件皮具，香港首间获奖无数嘅皮具护理维修专门店创办人，皮夹工艺大师郑卓峰，逢星期三中午12点，格林开心快活人开设卓峰皮具教室，教你将心爱皮具力久常新。 哇，啲袋啊，新几样哦！我个样都系。不如我哋复合啦。好难啊！D100自己有，登录香港书展 D100，永远走到最前。 7月21号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半， 湾仔会展旧翼 S426-427会议室， 由郑京汉、林毓华主讲，网络电台挑战。 下午2点到3点半， 何海婷主持好玩星期天特别版， 香港书展龙凤大茶楼，才子游清源、翘王潘启迪、文化人邝永孙主讲新媒体与听众互动模式。 D100环球视像直播，D100自己有， 快啲登入2013香港书展网页， 选择活动分类研讨会讲座， Click 7月21日 进行网上登记啦。 D100登陆香港书展，走到最前。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我哋个财爷咧就唔想使钱嘅，我唔知点解吓，大问题嚟，甚至讲得白一啲系大罪人嚟。 做主题区可能要20年、30年，完成之后有啲演景，有大公演。 大游泳池、大球场、配套将来嘛。如果没有这个烧鸡的话，你怎么可以从一大堆的那个稻谷里面很容易的挑选出这个阴凉品种，或者把那些败仔给过滤下去？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早晨早晨，差不多8点14分，林毓华终于明白这个张晓明拿着烧鸡过来做什么了。他又说将那些不好的东西筛走，很简单，永远都是不好的东西多过好的东西，一般来讲。 即是他认为我们7-8多万的市民，如果一人一票选特首就不是好东西，一人一票就将那些一人一票全部筛走，就剩下那1200个人就用来选特首，就这么简单，再加上那个入闸就要经筛选，即是说明了，将你大多数人筛走了去，他烧机就这样了，所以他都不明白 所以人有什麼好東西，個個拍爛手掌，好東西好東西，打得少，有人就說他幽默，就說他臨時借著基哥的禮物，說幾句笑話，不過他就不是他跟基哥夾的，是基哥自動獻身的，你預先張揚，告訴別人你送什麼給人，他一早已經知道這個人說送本書，那個人送什麼送物。 他終於選了一件東西，烧鸡就行了，其实烧鸡是不是做中国人发明我都不知道，他说我祖宗发明烧鸡，可能你用竹砌的烧鸡出来可能是中国人发明，但是西酒的东西，我想盘古初开，人都知道怎么西酒的东西，这件事我就不需要深究，谁发明这些东西，但有一件事就是说，喂， 看你的祖宗做哪行的，你祖宗做米的，就是我们西酒那些好东西，下去米缸，你祖宗做药材的话，就西酒的衰东西，就下去那个垃圾桶，去无全清，我认为张晓明他的祖宗就是做米的，西酒了，那些好东西，西元呢， 我們香港你知道零售，以前我們就不是一代一代代米的了，意思就是說西元，我們香港你知道零售，以前我們就不是一代一代代米的了，意思就是說西元，有些家些下去的，總之一件事整直整碎，昨天總之一件事醜的，你這班人最醜就是劉慧卿，我都不知道是誰，我覺得因為小班得罪他，大班人幫口，其實小班仔鬼我幫，他跟劉慧卿恩怨怨我怎知道是什麼，我從來都不知道，喂，很簡單的，劉慧卿，你平時就惡死能登，好像昨天鄭家富說得對，你說到劉慧卿整件事很不屑，我為什麼要欺人，昨天做什麼跟人吃飯， 你就是欺人做什麼呢，你欺人做什麼呢，跟住人家說立法會的主席邀請各黨人派人去，看你的黨，那你去吃飯呢，你可以黑口黑面那樣不同，他平時有沒有惡死我，說你好東西，你又不是，你阿而奉承，咔咔咔，有沒有咔咔咔，我最討厭就是這班人看到人咔咔咔，見到那些權貴， 然後告訴別人，香港人每個人都好支持我們拿回胡鄉政，誰說給你聽，我又真的不知道，可能很多人覺得你不拿胡鄉政做不好，突然了共產黨中央政府對那種不時，你明白嗎，那種不仁不義，喂，你拿回胡鄉政做什麼，然後人家就人家據你說你香港人的民意支持你，其實可以疾他的，大陸也有民意的嘛，大陸有七億多人，難道又做個民調是不是給回胡鄉政你劉慧卿，喂，又疾你疾到飛起，你知不知道，醜啊，你知不知道，平時立法會牙尖嘴利，又尖酸刻薄，黑口黑面，你見到那些權貴，見到你平時罵得比你罵得少的人， 咔咔咔咔咔，大佬啊，真是好醜的，梁家傑就說他那個筲箕，選民就是筲箕，透過那個選的投票箱，就去篩了，挑選一些對的人去做這個特首，這個又有些比喻不倫，即是你要做個筲箕，是很特別的， 窿一定是很大，大到只有一塊石，篩正一塊石，選特首選一個人而已，那不用那麼足自殺，他是說他不喜歡去喝，在一個票箱，我因為不喜歡去喝， 那你就叫人家所有人杯葛，那些泛民是不應該去的，去來做什麼？

破冰之旅访问大陆。现在张晓明上一届彭清华他一上任做立法会主席已经不停说要带立法会议员去大陆的。你这么厉害，你现在投桃报李咯。你开放了立法会给这个中联办走入去立法会那里做主场。你这么厉害，你就叫张晓明帮你做回个人情。带着这班立法会议员又去，今次去不要去广州了，上次我做的时候即任权带着我们去广州。 你再去哪 里？带到北京咯。 大西北。 去北京咯。 北京。 啊。咁你去北京，咁你咪叻咯。咁你去北京，你张晓明咧，甚至乎你国家领导人好，港澳办主任好，你可以接待呢班人，可以对你训话。喺你个场， 寻日佢喺，寻日佢嗰个等于训话噶啦。寻日 呢个喧宾夺主啊嘛，个立法会系人民噶嘛，立法会嘅主人系人民噶嘛，立法会嘅主人咧，佢管理人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啊嘛。你明唔明啫？你点可以俾一个？讲明河水不犯井水的人走入去那里告诉你我是老闆的。林毓华你现在我们都不容许有人走入来直播室说这是我主场的下一个钟头就是下一个钟头谁做主持我想问你记不记得 梁继章 梁继章梁继章不可以走入来现在说这是我主场的嘛他十点后入来不就行了对不对喂什么不知所谓 但是如果你邀请他们又不同如果有件事现在就 是你曾玉成以立法会主席身份邀请他去嘛 那你就抗议咯你立法会议员就不要去咯你说得对人请你吃饭你一定要去的你没饭开他是一定要去的这班人因为没有机会接触权贵嘛因为这个才是香港一哥嘛梁振英就排在一边了嘛喂梁振英请你吃饭你班人杯葛女不去为什么中联办主任请你吃饭你去呢这个真的要讲的了。你那个特首请你吃饭你不去。那你的立场不是。 不是大班你讲法有问题。 这个不是叫双重标准。 这次不是中联办请吃饭。 喂是人都知道。 是立法会请吃饭。 喂那这个立法会都是请特首来吃饭的。还有行政会那班鹌鹑。那你有个杯葛不去。为什么今次中聯辦來的個個撲到去看回我叫監製你幫我看看上幾次上次這個一屆政府一屆即一年一年度的立法會去年上一次請特首和這個行政會成員去立法會吃飯有幾多個民主派議員沒有出席的說杯葛去的今次倒轉頭全部去了差不多是吧林毓華民主派 有些就是送了禮之後行人的嘛 我就知道其中一個沒去反而是李國麟黃毓民沒去 有些人不在香港石禮謙都去不了 石禮謙沒去不是那民主派那些不是人的沒理啦 議員都 是那些不是自己有沒理啦我說泛民主派議員有哪個沒去自暴其醜不知所謂筲箕又很簡單的即是告訴你我們有個聽眾說得好这个 Francis 共产党缺乏民主精神不容反对派的存在筲箕论只是自暴其丑啊老友记 你跟共产党讲这件事是多余的啦如果当年他现在批评占中又说他们不守法不成喂当年这样讲法那你共产党的时候毛泽东怎样你怎样起家你怎样针对国民党是吧你守法你就不会做这些事啦你搞革命嘛是不是唉我们香港搞革命咩而家 就是不容许你搞革命咯。 香港人想搞革命有人有咩意图咩有咩能力咩 唉一句讲晒啦。即是 你有个基本法我哋讲基本法㗎。我哋呢讲按照基本法㗎嘛你最终要令到我哋有个普选嘅出嚟嘅特首是不是 呢个张晓明。 他所謂的西子論，最重要是公然在立法會干預我們香港的內務，香港的內務認為佔中是違法的，香港三權分立，司法、行政、立法。 有43條,在裡面,你不如叫他們,不是所有人都是,不懶得是,你說個建制派給我聽說不是,你說一個人就說,你慢慢想想,那叫你那些年輕人,提出私人草案,立法,佔中是違法的,是刑事罪行的,最高監禁10年,罰款100萬,立法,即是你張曉明走去站在立法會的議事堂那裡。 就告訴你佔中是違法的,都已經法院審理,已經告訴你是違法的。也沒有行動,你怎麼知道人家用什麼形式呢?我經常都說一句,每個星期都這麼多飛鴻在中環,那怎麼辦?現在這樣,現在的行人通道,現在區議會準備開會,說要只是星期六、星期日開放,平時不開。 即是取消行人通道,行人區。那些租用區。行人租用區,那些租的店鋪多得你不少。幾百萬租的鋪位,就是因為在行人租用區裡面。喂,你這班這樣鵪鶉區議員走去投票之後,真是可憐,我告訴你,學眼淚。聽聽張曉明怎麼教訓這班立法會議員,他不是教訓我們的。他教訓你昨天有份出席那班泛民主派的,因為對著 去拎不用說,他早已經是同一口徑了。昨天那些訓話是被劉慧卿聽的。這個塞子何罪之有啊?我們的祖先發明這個塞子,我覺得是一種智慧。如果沒有這個燒雞的話,你怎麼可以從一大堆的那個稻谷裡面很容易的挑選出這個陰陽優良品種,或者把那些敗仔給過濾下去,做不到的。所以我就說不能簡單的否定塞子的這個功能。 无论詹宁中环的发起者怎么花言巧语怎么包装粉色违法就是违法这个性质是改变不了的而且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如果可以允许一些人为了政治诉求而不惜挑战香港法律底线的话这是一个祸可以说是后患无穷 他只有一句而已他整段說話只有一句全台詞就是他的說完了馮檢基這個小丑真的要碰馮檢基我說曱甴就真的曱甴現在上位打一隻這麼好牌給他吃十三腰整個燒雞出來吃十三腰有什麼辦法你聽聽馮檢基什麼叫呼一同來的一同最像燒雞吃十三腰就是吃這隻<笑> 喂你聽聽馮檢基說什麼香港特別民主派特別我今天給了一隻沒有篩選的目的就是點出我們香港現在一個是不要有收機篩選這種功能當然他就點出他要收機那種功能這個正正就是大家對2017年普選特首的矛盾說得很好聽你自己打了牌給人上就說哎呀死了打錯啊 我數錯牌這隻絕章一同來的本來原來不知道數錯了喂你說什麼都可以基哥是吃糊了吃糊了通磅你出衝還要給了這個馮檢基不知所為人家後來有沒有拿你的筲箕就扔在椅子底下後來你又欺人家去你辦公室拿回就是說喂大哥我沒有工有勞啊 我不給你個燒機你上,你哪有這麼多好話說啊,哪有令到有些香港人拍爛手掌啊,說你很厲害啊, 譚耀宗的柴仔當然走出來了他的臉就走出來了就說他的西子就說他的筲箕跟選舉無關立即幫他繞譚耀宗是師爺他碰他想到我想的事情他知道這樣說死定了人家一定跟你拿來玩的所以立即出來護主聽聽譚耀宗怎麼護主先 你覺得他是一個道具給他道具那裡掛著一個筲箕他又表示說收機其實也很有用的收機可以篩走那些什麼東西我覺得他是有特首是需要篩走的我就覺得他又不是很嚴肅地說這件事不過只是就著筲箕他講筲箕不知所謂這個人女外不是人你老闆張曉明走出來拍桌子就說我祖宗發明的筲箕有什麼問題就是要篩選你可以這個譚耀宗竟然敢走出來說他不是這樣說 喂,我係老細兜巴琴,我去個話明明聽,知道有話沒通聽,你8點半一定要翻工,諗到話,佢個小會去個8點半,8點半都沒遲啊,你翻工都。我你我老兵個老,我大佬,我剛剛先去通,你有8點半要翻工,你冇遲到啊,你今遲到5分鐘啊,我畀你通啊。你諗到話,搞笑㗎,佢8點半 晚上不知所謂的梁仁果梁家傑又說這些立法會議員是怕死無風頭出的你就看看說什麼因為剛才阿克收到一份筲箕的禮物他好像在沒什麼準備之下就說要好像筲箕那樣篩東西 但我可以跟張曉明主任說其實最有效的筲箕就是香港幾百萬登記選民一票一票透過票箱去篩走那些香港人不想要的特首這個就是最有效的筲箕如果張主任他不是說笑而他真的說要中央篩完才給香港人選的這個方案在立法會是必定過不了的亦都解決不了 香港深層線矛盾亦都跟香港人的期望有極大的落差這個梁家傑又以為自己很聰明這些大狀喂說他沒有備而來的一早啊你真是當中聯辦沒有腦的你說白癡好像你公民黨那麼沒用的喂一早不看報紙人家沒有人剪報的我都不說啊馮檢基分分鐘打電話給 去中聯辦調針就說我聽日送筲箕給老闆啊你叫他準備接招啊我都不說這件事看報紙都知道你星期有送什麼一個送什麼一個送什麼他就逐樣東西選一下怎麼回應這記者當然是問到當然沒理由去回應人哥的信件他都有回應全部又是弄好了心中有數不過說不說另外一回事如果被迫要說的時候就拿出來說但筲箕這件事最棒基哥今次立了大功梁家傑不值得第二件事我都不贊成找他筲箕來做選舉你的比喻篩什麼而已為什麼要篩就已經不對了 OK 這個選舉來的公平公正的嘛湯報告湯好麻煩你 D100 speak the truth 彭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橫聲於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的8点33分这分钟继续又说通亚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看回这边港岛区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上落中环就海景大厦那边 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去到马会大楼的落湾仔开始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置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海港政府大楼那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总会 渡船街天桥向红磡方向排到油麻地停一场，二专一线稍为车多，主加士向油麻地方向康庄道桥底已经铺满车了。新界区思瑞出返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去浸大国际学院的。在想报埋一次天气报告啦，现时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 98%， 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15-40，属于轻微至中等，路边监测站45-75，属于中等至偏高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依然都有骤雨的，出门口记得带翻把遮啦。唉，去这些饭局啊，跟这些人一起啊，踏入一些主场我们不喜欢的人啊，来我们的主场度帮他贴金，真是做乜鬼嘢啊，仲俾佢抽晒水啊，相互尊重啊，沟通全意，理性沟通，良性互动，哇几好听啊。唉，嗰啲出席嗰啲坐晒喺度嗰啲议员啊，咪做晒帮凶啦。喂，唔该你哋班尊贵嘅议员啦，即係我哋选你出嚟呢，就唔係选你入去立法会同呢啲人咁食饭㗎嘛。唉，好硬要好肉酸㗎，真係啊。好啦好啦，咁揸緊车各位啊，阿大班哥冇乜特别吩咐我。 讲埋先， 哦，多谢你，真尊重啊，系 讲完啦， 啊，讲完噶啦，系啦，交俾你，大班哥， 我问你啊， 嗯， 睇你有冇做，睇你有冇做呢咁嘅嘢啊？ 哎，咁深奥啊，系咯， 啊， 唔好咁深奥啊，计数，我要攞计数机喎，哎， 我哋嘅节目改革系几时啊？ 下星期一开始啊嘛， 哦，我想问下你啊， 嗯， 点解要改啊？ 哦，咁系因为啊。踏入咗呢个新嘅地方，新嘅纪元，咁啊，梗系要改改革，咁啊，可以试多啲不同嘅嘢啦，系啦，唔使 独孤 一味啦，希望多啲听众受惠啦，有不同嘅节目享受到啦，系咯。 有人就话点解个电台做咗唔够一年又改啊？我都啱啱习惯咗节目，你又改啊？做咩乱咁改嘢啊？ 咁呢个好正常嘅，大佬啊 ，CCTVB 嗰啲剧集啊，都系几个月做一套噶啦，咁唔通啊嗰套咩季节播四五年咩？啊，而家要转下噶嘛？ 我本来想揾你做发言人嘅，你 四个频道噶嘛？ 唔系啊，我而家想我本来揾你做发言人嘅， 系 而家西走咗啦， 西走咗， 第一轮已经西走咗， 系冇得留低。 大佬啊，我哋呢个节目改革，我讲明而家系试播阶段啊嘛。啊、所以大部分听众是支持我们，有些听众是不明白的，因为听惯了一些东西、因为听惯了香港电台商业电台的百年老店、一百年都是这样的节目安排的了，朝头早说什么你打开心机，朝头早八点钟呢，一是就闹人，一是就咔、十点钟就讲财经、十二点钟之后不知道说什么， 讲是娱乐 煮东西啊，生警察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夜晚黑有一系就闹人，一系就播歌，咁啊听咗几廿年， 条方面嚟都系咁噶啦， 由细至大就唔改得嘅，有啲人佢唔知道我哋呢个叫新媒体啊嘛，第一， 冇错， 第二我哋个新嘅电台啊嘛，我哋准备开第二台啊嘛，俾大家有选择啊嘛，所以好多人唔明白，喂，点解突然间少咗啲音乐节目啊？点解啊？成日都系论证啊！我哋而家就系要试紧啲论证节目，将来就系知道有啲人唔中意论证噶嘛。咁我哋将来咪要摆一啲非论证节目去另外一个台咯。咁大家咪有选择喺唔同时段选择唔同嘅节目，你自己根据你嘅喜爱，咁去多个频道先做到噶嘛。如果唔系好简单，将所有节目 cut 到一个钟头， 独孤 咁一日十二一日诶。 24小时排晒队， 唔系一日18个钟到啦。你夜晚有6个钟，我哋都系。都是非繁忙时间嘛，咁就俾你试18个节目咯，咁又唔得噶嘛，咁啊即系好似食呢个啊去呢个啊食呢个法国餐，啊食呢个 tasting menu 啊多嚿鱼咁啊俾，啱唔啱啊？ 冇错，你讲， 通哥， 系 啱唔啱啊？ 啱啊，大伯哥， 而家试就试唔同嘅节目安排，唔同嘅组合，就为未来开多一条频道。做好准备嘛， 是没错， 啱啱啊， 啱， 识讲嘛，以后 识讲识讲， 咁你下一节翻嚟讲咯，睇你识唔识讲啊，第俾多一次机会你，第二轮建功， 听翻录音， 第二轮建功啊，俾多次机会你啊， 有识紧烟嘅机会系嘛，好啦，咁啊多谢你， 唔系识紧烟啊， 系 俾个收机你捞翻咋 ，OK， 倒晒佢，你揸在吓，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Cheers 乾杯 喂，是又喝不是又喝怎么行的 哎呦，我转喝意大利酒好久了，不懂的，乱喝酒不如早休，叹旧世界的酒先够正宗，成四千年喝酒文化源远流长又日新月异，想提高个人品味，升呢真是话咁易，学嘢啦，留意星期五中午十二点开心快活人意酒会有环节啦，由专家做明灯指路，喝意大利酒真是越喝越骄傲。 开心快活人意酒会有环节，由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约赞助播出。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全力支持长者安居协会 8月7日 举行的全港卖旗日， 筹得的善款会帮助有经济困难的长者和有需要的人士， 免费使用平安钟和随身宝， 24小时紧急支援和全面关顾服务。 现在我们急需招募3000名义工， 在8月7日 当日协助卖旗， 诚意邀请你身体力行加入做义工， 为长者和有需要的人士出一分力。 义工登记热线电话 2338-8312 或者浏览协会网址 schsa.org.hk。 我们的财爷就不想洗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大问题来的，甚至搞得白一点是大罪人来的。做这田区可能要20年30年，完成之后有那个远景，有大公园，大游泳池，大球场，配套将来嘛。如果没有这个烧鸡的话，你怎么可以从一大堆的那个稻谷里面 很容易地挑选出这个英良品种，或者把那些败仔给过滤下去。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 8点42分， 大家听的是大声台 重新出发的，出发了的，现在我们是开始向上爬紧，有一个最新的网络电台收听的调查，昨天Morris回来告诉我，上网看到，做了一些访问，调查的结果，在网上听收音机，不是大气电波，最多人听的节目，最多人听的电台就是D100，第二香港电台，第三就是商业电台。 多谢各位支持，这就是最新的调查。你刚才这句算不算一个商品的描述呢？ D100不是商品， D100讲真话， 公义好怜悯，发梦都说到几个字，因为今天的书展，贸易发展都提醒那些书档，以后不可以叫做最畅销的书，最畅销的书，其中10本最畅销的书行不行？ 不像人家考你中文那样。梁振英的民望现在跌至新低，特首梁振英上任以来屡破民望新低，港大民意调查计划最新一轮的调查发现七一游行之后，梁振英的民望正值为-29%，支持率只有26%， 这两个数字，支持率和民望都是跌至他任内最低，新低，即是低处未算低。黄锦星垃圾局局长和公安局局长黎栋国相信受到堆填区扩建的风波 斯洛登事件的影响，最新民望都是上任局长以来最差的。黄锦星的支持率正值大跌23%，去到零，但零也好， 还有一个负， 零是很高分，如果跟吴克俭 陳茂波比較 吳克儉是負27 發展局局長是負26 民政事務局局長都要跟黃錦青尾 負一就是因為梁振英大炮精他的民望低 就是梁粉咬人梁粉說是誰深水埗地膽蘇國華走出來說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就在大石阻礙梁振英去覆衛民開去施政今天有人和應他今天放第二隻狗出來陸續放狗今天就放 昨天就放昨天昨天就放了什麼狗出來呢這隻大商家這隻吠得很大聲大聲過梁粉華說他是罪人這麼就知道為什麼民望低現在有些數字給大家參考一下梁振英請吃飯立法會選舉結束不久之後 行政長官梁振英,這是舊文,去年9月18日,剛剛選舉完畢 宴請了70個新鮮出爐的議員 不過公民黨、民主黨、人民力量,這些泛民政黨全線杯葛 令整個聚會變相成為建制派的聚會 梁振英在席上強調,重視和立法會的關係 據了解,他私下會陸續相約各黨派見面 泛民在立法會有27席 昨天在政府總部西翼舉行的午宴 只有6個泛民議員出席 社民連梁國雄、工黨張超雄和新民主同文化國威到場請願之後就離開抗議請願之後離開只剩下曱甴基、馮檢基和傻佬莫乃光還有李國麟 其他擁有16席的公民黨、民主黨、人民力量和街工都拒絕派員出席教育界葉建源和會計界梁繼昌影都不見張國柱原本答應出席最終都不去了整個下午就只剩下柴仔跟他吃飯你就看到了如果立法會議員這班泛民你如果真的講原則的道不同不相為謀 大家有什麼好吃有什麼好說梁振英請吃飯不去你這麼有骨子的你昨天張曉明請吃飯你都不應該去還要做卡拉OK你說是不是抵鬧林毓華所以昨天張曉明在立法會發表了談話 很多香港人因為找他跟六八九比跟梁振英比當然覺得耳目一新我們因為他講普通話不過昨天講廣東話講粗口你沒聽到嗎收機收機收機不是講這件事講粗口笑到喝過茶吃個包不是笑到毛孟靜卡卡聲在Facebook看很過癮簡直是講粗口都說他的廣東話不正他以為講兩個粗口出來 說廣東話變成廣粗口稍後再聽聽了張曉明昨天究竟他的談話內容就著他的談話內容今天《信報》林恆子和余錦賢就著他的談話都有一些評論我叫了周鵬他的聲音像張曉明演繹的張曉明的談話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找一把好聲黃德全就扮演林恆子和余錦賢角色這個世界是這樣的很不公道的好的人的聲音就難聽那些壞人的聲音是好聽一點的尤其是那些古古惑惑那些我們聽聽張曉明的談話和《信報》對他的談話的一些批評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天就到立法會同議員午宴並發表講話。 今天這個午宴呢, 不是鸿门宴，没那么可怕，就是一顿饭傾下偈， 佢就话呢一餐饭就唔系鸿门宴，就冇咁可怕嘅。佢亦都冇舌战群儒嘅口才，无意喺宴席上搞大辩论。更何况座上嘅都系经过选举嘅洗礼，个个伶牙俐齿，能言善辩。第一，佢就话愿意同香港各界人士，包括在座嘅各位立法会议员真诚沟通。第二，愿意为立法会组团到内地参观、考察、访问、研习提供协助。第三，愿意同香港各界人士为顺利实现普选而竭诚努力。他亦都说中央政府是支持香港实现普选的立场和诚意是不容怀疑的。现在摆在眼前的共同任务是怎样共同努力，先将2017年行政长官可以实行普选这句话的可以两个字变成现实。应该先搞清楚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对行政长官普选是怎样的规定。 我们要想早点实现普选的目标，就要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的轨道上往前走，而不要走弯路。香港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必须遵循一国两制的方针，必须处理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中央依法享有的权利得到保障，这个要求不过分。 必须遵从一国两制的原则，必须处理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权力得到保障，这些要求其实就并不过分。最后张晓明送了16只字给大家， 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理性沟通，良性互动， 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理性沟通，良性互动。而今日林恒子就在信报讲到，张主任选择这个时候赴这个非鸿门宴的午宴，真正目的就可能是显示中联办是坚定打击占领中环的决心。近年来坊间有不少指占中违法的讲法，都是言论自由底下的自由表述，没有实际的意义。但是违法就出自中联办主任之口，那就有些违法的不寻常味道了。 无论占领中环的发起者怎么花言巧语，怎么包装粉色，违法就是违法，这是一个祸，可以说是后患无穷。 中联办主任首度这样应邀同不同党派的立法会议员午宴，当然目的就不是免费午餐，而是在这里想分化占领中环的力量。张主任的亲和诚恳的友善态度，或者可能有些人就会愿意就普选问题和有关方面理性沟通，结果就很可能不再全力支持已被京官定性为挑战香港法律底线的群众运动，占中声势被分薄的可能性就会大增了。而最后余锦贤在香港脉搏就讲到张晓明的表现就胜似歪。张晓明面对泛民主派的递信递道具的示威抗议都是一一接受，看来都算是大方。相对特首梁振英今年二月去到立法会出席午宴，面对长毛捧住你呃人的揽枕，只是微笑视而不见的拒绝接收，张晓明看来真是表现更胜一筹。而长毛梁国雄或者人民力量等等的议员亦都只是递信送上道具就离席抗议，姿态做足，但是又不会令到张晓明太过尴尬，相对招呼梁振英的手法实在就已经好客气了。 8:14， 这些民主党派人士你就知道他们的行为不是一致的咯。你这么厉害，你杯葛梁振英，梁振英呢就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你喜欢又好不喜欢又好，你入得立法会，你入了建制，他就是

我們行公義，好憐憫，我們一定有憐憫之心。排班，我都想說，平台建立了出來，他可以用什麼，你會不會接受，譬如如果倒轉頭我，譬如我不同意你，我覺得你在這裡心存惡意，我跟你鬥駁嘴，你會不會又覺得不好呢？就是當我還是立法會議員，當我是鄭議員，你提這樣質我，我跟你鬥鬧，你會不會覺得我不對呢？我不會的，我覺得你如果你是一個立法會議員，你有學識水平比我高，為什麼你連對我一個小市民辯解你都不辯解，選擇用一個逃避呢？ 我自己覺得昨晚我再一次聽整個重溫，我不講心哥和小班跟他對答，單講我和他對答，我很表達清晰告訴他，我是講張曉明用有篩子去講有篩選，我是講得很清楚，為什麼不起身抗議或者離場，他當時第一下答聲的時候是說，難道起身立刻走啊？ 大佬，你是民選，你是經過市民授權的人，其實你自己從來在喊的就是沒有篩選的選舉。你覺得我問你這段說話，如果有敵意的時間，你有沒有想清楚我問你的東西是什麼？是問你什麼？你還可以說得出話，難道立刻走啊？老實說，我回答你，你做政治人做了二十多年，你覺得你自己開始怕了，開始怕了。 你想走一個溫和路線、和平路線，什麼都好，不要緊，但不是對著我一個小市民用這個這麼醜陋的態度，而對著一個京官就用一個殺毒狗頭的態度。不好意思，昨天阿森哥問他那句，可能是撩興他，就是說笑得挺開心，坐在他旁邊。問題是我們根本看到你在做些什麼。 其實大班有一句說得很對的，什麼親者痛仇者快，這些是很清晰的，是你自己流露出來的，你是一個大情大性的人，但你選擇了對一些不應該的人做一個大情大性的表現。 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和民主黨的主席，他昨天的行為呢， 是不當的，是不合適的 not appropriate 我們既如果我將提醒你不過我們就節目時間夠了我們看英國首相試過開了個麥克風開了個麥克風說是英國罵完那個女人之後其實對那個女人很不滿這個故事就很簡單總之說錯話被人知道他都回頭向那個選民道歉上門我就覺得 劉慧卿是欠了我們這位聽眾一個公開的道歉好了我們現在要聽新聞 9點現在黃思涵報的新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天出席立法會午宴時主動提到特區普選問題民主黨劉慧卿在本台節目說今次是首次有中聯辦官員到立法會同議員溝通認為是一個開始他希望張曉明將港人對普選的訴求如實向中央反映並且要承諾不作干預公民黨梁家傑說如果張曉明 昨天的筲箕論有言外之音意味着先經篩選候選特首 梁家傑認為只有由300多萬名登記選民篩選特首候選人才有認受性 昨天遞交請願物品之後離開宴會廳的人民力量陳偉業說張曉明的筲箕論極為強硬步步進迫 巴拿馬扣押一艘懸掛北韓國旗的貨船 懷疑運載導彈裝備違反聯合國決議 美國國務院讚揚巴拿馬的行動 又說假如接獲對方要求願意提供協助 這艘報稱運載懸塘的貨船由古巴開出 在巴拿馬運河港口附近被當局截停 執法人員當初懷疑船上有毒品 結果在幾噸懸塘之下藏有兩個載有軍備的貨櫃 有報導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計劃今日訪問沖繩的宮古島和石垣島 這兩個島距離釣魚島只有160公里 日本輿論認為,安倍晉三此行是為了表現出計劃加強島嶼防衛的強硬姿態 据日本传媒报道,安倍此行是为即将举行的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候选人拉票,顺道前往石垣岛和宫古岛视察,希望提升当前自民党的选情。 天氣方面,一股活躍的海洋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 在上午8時位於呂宋東部的熱帶低氣壓 襲擊在馬尼拉東北偏北約410公里 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 時速約22公里,橫過呂宋一帶 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一两阵雷暴， 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 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 现在气温27度， 相对湿度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大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时间早上9点03分 这分钟继续有通和大家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醒大家港岛区不过半山天后庙道上山方向近宝马山花园有宗交通意外现时影响到天后庙道北幅道和云景道一带比较斜多挤塞各位驾车人士要留意幸好放暑假因为学校区就不得了了好了看回港岛区港岛故事打到过去现时龙尾新龙基中心 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环就是城市花园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就开始车多管道口继续实施减风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中环方向中山纪念公园西隧向中环出口位是车多的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家事居道过海就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骏发花园，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的思瑞出翻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排翻去个石门回旋处的。啊，大阪哥早晨啊，我哋嗰、那个 你知唔知、 改革节目啊嘛，系咪啊？系， 我而家唔讲嗰样嘢。 吓，又问第啲嘢啦，搞错啊，真系。 我而家想问你一样嘢啫。 点啊点啊，请讲请讲。唉，真系啊！ 班友仔，泛民主派班议员就好恨我翻个回乡证。 哦，系。 咁啊，呢个立法会主席阿曾玉成咧。又好想咧带晒成班立法会议员咧破冰之旅， 翻大陆行个圈， 就翻又行个圈。咁啊，呢个咁嘅张晓明咧，呢个党委书记咧就话好啊，我邀请我会咧安排你班友翻大陆， 系 做乜嘢咧？啊， 咪行个圈咯， 上课咋？ 练习国情啊，即系洗脑啊！我请你翻去洗脑啊，哥。啊！呢班友都 唔知死， 系啊，所以不知所谓。我话俾你听啦，琴日咧张晓明咧就即系好似啲歌星咁， 系 但系如果睇得咧演唱会多咧，尤其是外国歌星嗰啲走浮嗰啲走江湖嗰啲咧， 系 就好叻嘅。佢每去到一笪地方咧，就紧学翻两句本地话嘅， 嗰啲地道 嚟到香港一定讲翻两句。我爱香港啊，咁你咁淡唔淡嗰啲又话我好开心啊，我第一次嚟香港啊，早晨啊嗰啲咁嘅嘢啦， 系冇错，各位好。 咁啊，张晓明琴日咧，其实张晓明识讲广东话嘅，因为我听过讲广东话，我记得我上次去广州嗰阵时，我仲做立法会议员嗰阵时啊，破冰之旅嗰阵时， 你又近身接触过佢嘅？ 唔系，我听过演讲嘅，我听过讲广东话嘅，我记得佢系讲识讲广东话。琴日佢讲又讲两句够。广东话啦，入乡随俗啦， 系啊，好似讲咗唔知变粗口咁啊！ 佢讲话冇谂起，就讲咗粗口嘅，咁啊，但系当然佢唔系特登嘅， 系明白。 你个连续讲十次冇谂起俾我听啊！我快啲，越讲越快。 冇谂起，冇谂起，冇谂起，冇谂起，冇谂起，冇谂起，冇谂起，冇谂起，冇谂起，冇谂起，冇问题啊！ 佢再讲多十句就佢最尾嗰句已经歪咗音啦。 喂，有 你真系啊！你 你又要咁样捉人哋讲下粗口，你啱样啊！真系啊！ 我冇所谓啦。但系正话刘慧卿接受第二个电台访问，唔知商台定港台啦。 系 嗱，第一我就觉得佢应该向我哋嗰位听众同埋公众道歉嘅，对嗰种行为不当啊，有失议员身份啊，呢个叫行为不当。 系啊， 其实咧。即系话喂，听众姓咩噶？ 姓林啊！ 阿林生咧，即系你啲老钟咧，其实真系话俾佢听啊！阿周鹏啊，你一打电话话俾佢听，佢可以向立法会 投诉 CMI 投诉噶。 系 啊，议员利益嗰、那个嗰、那个委员会啊。 琴日我都 话行为不当。 系啊，琴日我都听住十级啊！即系就算佢未接呢个听众啊，琴日嗰个阿张生之外， 林先生， 阿林先生之前啊，咁佢都同阿小班同佢讲啊嘛，系咪啊？咁佢都唔应噶，啊咩啊？咩啊？停咗几秒先， 其实我 即系好唔开心，好负气咁，即系话，哎呀，你有冇搞错？你叫我打嚟，你撩我依啲嘢啊啊！你唔赞我 good 不特止，仲话我咁嘅心态嘅。 其实我就唔明佢打嚟做咩？呢个自作自演， 系真系 不可饶，不可饶。 可能佢冇谂起啦，系咯，真系。 正话佢就话咧，琴日系第一次， 系 即系呢个中联版嘅主任去立法会，佢觉得呢一个好嘅开始。你屋企俾人爆格。个差人上门，即系呢个揾咗阿通嚟啦，13689啦， 冇乱咁啲谂法。哎，喺度一上， 哎，你阿林伯，你俾人爆价？第几次啊？阿林伯话第一次。哎，你应该欢迎佢啊， 好个开始， 即系终于有一个好嘅，终于嚟咗啦。 系 啊，唔使你成日挺，成日惊，日日出门口又锁门又剩，成日就惊又拆嚟。终于被你挺到啊，林毓华！ 终于睇起我啦， 终于挺到啦，林毓华！大佬啊，咁都得，唉，真系我都知，即系我真系唔明佢哋啲立法会员真系垃圾到咁样样嘅， 系 真系不知所谓。嗱，阿通， 系请讲， 食紧烟啊， 系又食紧烟，哦，好好好， 有机会你啦，今次， 系 我知你戴咗帽子 啊，咁都俾你睇到啊，镜头影唔到， 你可唔可以冚低咗帽子啊？ 哇，背唔得晒， 高度啲，高度啲冚低嘅， 系请讲，请讲。 這個節目是我們這個節目調動，再問多你一次，我是經常做這些委員會主席的，我這個面試，你貴姓？我小姓胡，吳先生，歡迎你今天出席我們這個D100發言人的面試，多謝你，我都很開心有機會。 你不介意我們開始問問題嗎？不介意，所以我有邊位委員就是林毓華先生。林先生你好，早晨。早晨。我是主持今次的面試的。你好，鄭先生。我是鄭兼寒，你認識我了。認得認得，久仰大名。我跟你沒有關係的。知道知道。林先生跟你沒有關係，需不需申報你的？沒有關係。你見過面是。我正在模擬，我現在不是開玩笑的。知道，很認真。就等你現在大學畢業的同學，你都知道見工是怎樣見的。我通常做很多這些委員會主席的，見工通常 都找我去的，是吧？小姓吳啊，鄭先生，我們可能會用英文問的，英文就不是太碟，不過盡量會接受的。林伯可能用普通話會發問的，都得，一點點啊，潮州話還是什麼，就不懂了。你不介意我叫你做阿通哥吧？ 不要，你叫我阿通得了。 通哥，請說。你知不知道D100 為什麼會改這節目呢？在這麼短的時間好像改了很多次了。沒錯，因為D100是全球華人廣播平台，已經是試播了一段時間，當然希望會更加推出多的新的節目給各位聽眾去接受。我們這段時間會就是希望會推及多些新的東西給人知道，另外在將來可能會開到一個台，會更加 知道觀眾的口味，因而所以要推結果新的改革，就是這樣。你對我們的組織都很了解。是啊，各位領導，你可不可以把那支棍按低一點？當你看看，讓我眼神接觸，你要很誠懇地看著我。知道，知道。我說第二個問題，這個改革，你應該做給同學看，見工。我真的這麼錯的，我看看你怎麼錯。 大家用眼神接觸，手應該放在膝蓋上，謙卑。這個改革何時開始？由下星期一開始。星期一開始，星期一的節目開始之後，幾點鐘正式開始 D100的星期一的節目啟播。好了，如果正常呢，如果我們的應該是櫃台的D100這個創作，就會由自己節目會由早上8點開始的《風波裡的茶杯》，因為之前的時段是轉播港台的新聞天地，我們會8點就會進行《風波裡的茶杯》，就由兩位先生主持。即是不是說 6點鐘開始呢，6點半鐘開始呢，就轉播這個香港電台 新聞天地，沒錯，以前是播到幾點的？以前是播到7點半的。新聞天地應該播到幾點鐘營的？正常港台那邊是播到8點鐘，即是以後原汁原味。原汁原味整罐上，風波由8點鐘開始。以前7點半，到幾點？去到10點鐘。 如果8點鐘開始就少了半個小時？不會，這個D100的領導層都做得很好，他將它再延遲到10點半開始。10點半之後是甚麼節目？開心快活人，一個很受歡迎的主持人。以前幾點鐘開始？以前就10點鐘。到幾點鐘？就到1點。現在10點半到幾點？現在10點半到1點鐘。 少了半個小時，不要緊，因為更加精益求精，在裡面有些部分可能有些沙石西走。教你見功，第一件事我又教你同學，因為昨天剛剛看報紙看了說筲箕倫，你就要用筲箕來做比喻，你就會將一些水分、渣滓西走了，好像是通在那裡 插科打韻，他可以弄走他，所以令到節目更加可靜性提高。你沒得做了？不是，都有交通消息都有的。做到1點。好了，1點後是什麼節目？1點鐘之後，有一個聽說是D100很受歡迎的主持尼告馬尤青元先生，和何海婷小姐，做一個正本清源，好像是。 節目叫正本清源。 之前1點鐘這個節目時間是播什麼節目的？ 原本就是一個試友QK。 事有QK取消了，是的，事有QK都很受歡迎的，取消了令人令到一些聽眾可能不開心的，不會，有些人關心，QK仔，QK爺，QK爺那些，這個凱琪去哪裡，Q爺那些，先吧，可能在8點至10點，為什麼可能呢？ 因為那段時段有不同的主持不同的主持的主打，可能的，未必實的，收到風聲，你收定了，收定了，阿Q爺有份主持一個，說回這個什麼節目，或者1點鐘那個叫什麼節目，這個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 粗口的諧音都有些特權 D100不應該改善這件事應該叫游山收斂一下因為他有特色的相當出色3點後有新聞王子好英俊的鄧景輝先生主持一個焦點的新聞是整個小時的是3點至4點的他講什麼的焦點新聞你們以前已經D100以前已經有焦點新聞了他答半 為何現在三點鐘到四點鐘做一個小時焦點新聞他就更加將他更加焦點將他焦點鐘更加焦點你貴姓啊我小姓胡鄭三虎妻你現在是見功不見識神美女識神即是雞有雞味豬有豬味我現在問你好了鄭先生或者我要預備我的交通話節還沒說完是嗎多謝你好好玩示範給年輕人 不是開玩笑的真的很難得很認真的你多難才請到我來想幫你做示範我替你通這個我們剪輯出來三點做四點做什麼三點做四點鄧景輝先生的英俊新聞王子焦點新聞他講了我不是說什麼他主要是講回香港時事新聞不得止的還好像說講美國歐美那邊的新聞你沒做功課我提醒你 白公司啦推出這個節目就很重要因為美國之音廣東話節目每晚九點到十一點香港時間就做一個叫新聞天地美國之音就用美國人即是美國的觀點和角度去看世界大事和兩岸三地你昨天沒有看這間D100的董事長那個老井 網上好像有個匯報有啊你沒有聽到他有個鄭先生的大班匯報你見公事沒有聽到有昨晚馬上聽了他是我偶像下一個時間4點至5點半就是餵食麻辣酥這個也是貴台的商當D100平台相當受歡迎的節目以前是幾點到幾點以前好像是3點到4點半現在就4點 5點半之後做什麼呢5點半之後這個又是你害了這個又是聽說是D100平台的主打節目10級自由風你聽說的人你沒有聽過的因為我是一個新入來所以我就不清楚不過我知道做足準備的你的前景工作我問你即是一個公司產品這麼受歡迎你沒有試過這個新聞商當響當當的這個就不是10級自由春10級自由風5點半到8點5點半至8點的8點鐘做什麼節目8點至10點就是之前曾經提及過就是匯輪樓有幾位當打的主持包括有星期一星期二的劉世良周博賢和譚掌 星期三星期四有Q爺和林記的盧漢QK就應該是不是有個系列的你應該說由星期一到星期五八點鐘到十點鐘 就是一個叫做盧漢系列，這樣說會好一點吧，東哥。好，盧漢系列，星期一和星期二是誰主持？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別有劉世良、世良哥、周博賢、探長。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名字好像未定，他們還在量盧漢什麼。 另外還有聯絡語文和周晴，那陳凱琪為何叫QK？因為緊接周晴，QK不是以前陳凱琪做的，現在叫QK。陳凱琪為何叫QK？用回到這裡，林忌也是QK。真的懂得說了，不好意思，順便宣傳一下。林忌還有誰主持？另外還有聯絡語文和周晴，那節目叫什麼名字？暫時初定就是定了，盧漢QK。QK應該叫QK，因為緊接周晴，QK不是以前陳凱琪做的，現在叫QK。我這樣用回到可以，不錯，真的懂得說了，不好意思，順便宣傳一下。林忌也是QK，真的有見地，好厲害。陳凱琪有好關心他去了哪裡？凱琪知道消息會在9月左右再回歸我們的櫃台，D100，不是，季公司D100的廣播平台。 星期日星期日呢，他有個節目的，是啦，他叫什麼啊？在找，找你們傾歌，即是國泰建工，我問你，我飛機你說不出，沒寫到，不好意思，你們那個叫做什麼？奇文共賞，叫做什麼？奇文頓駕，星期六的1點至4點，保持不變的。那你又知不知道凱琪 每晚由星期一至星期五9點到12點在哪裡做節目啊？ 好像是你沒上Facebook看，你老闆大班放上去了，在鳳凰優越做海琦的天空華語版，所以晚上不做得了。明白，明白，好了，星期三、星期四盧漢QK，星期五呢？星期五就有周博賢和探長的盧漢推歌。 盧漢推歌很久了，好像是吧？是啊，再推過了，推多幾十年了。本來在平時的星期六的以前好像轉了，調了星期五。好了，10點後做什麼？10點後就是我們的顏爺，很感性的，這個資深的電台，不是嗎？你可以不用見過，你可以。 明天再來過了，看錯，10點至11點就是李錦雄先生全新的封煙節目，是人間感言，有暫定的名字，明白暫定的，有一個很感性的角度去主持，還會是好像說有封煙的，是封煙接聽聽眾電話的。好了，那11點完了之後怎樣？11點就是剛才所說的，很感性的DJ節目主持人顏先生，十時衝動，我是顏聯武，歡迎大家。做到幾點？做到這個1點鐘的凌晨。 咁以前D10012點之後做咩㗎？12點之後呢就會播嗰啲播返重溫嘅節目啦，係啦，係啊，重播返啦。而家時間重播。係啦。而家取消咗啦。冇錯啦。咁1點之後播咩？1點鐘之後呢就會可能係有一個DJ嘅主持呢個音樂節目嘅，都唔定㗎話，不過就今局停不了。係，不過就未定嘅。直到6點半。咁6點半就開始港台嘅新聞天地，咁就一個跨欄講完啦。 好了，星期六星期有什麼要快點說都行。星期六星期好了，下一個建工的人已經在門口停了很久了。不如這樣，鄭先生，或者我下一節10點鐘再跟你說，好嗎？我預備一次交通消息。好了，不好意思，梁偉，多謝你給機會我。給機會去廁所先。好，多謝鄭先生和林先生。好，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D100 講真話，We speak the truth，談公義，We promote justice，Holy show mercy to all。大聲台 D100， 橫聲於民。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免疫力差了，很容易受情绪影响你的身体呢？气功的放松入静，怎样有助强健身心、抵抗病痛？心境平和对健康又有几重要？元气治疗学会的梁宝恒师傅为你讲解气功养生保健之道，还有松静运元气功助你迈向健康。想认识多些气功知识，请致电元气治疗学会2560-8038，2560-8038查询吧。 我是阿通，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我要跟娜妮妮帽送礼给你，我以后不用戴帽了。不知为何，她突然之间多了很多头发。来，今天我生日，什么都没送，送我梳给我就行了。正啊，送梳我没用梳很久了。想知道为何脱胎换骨， 留意逢星期一中午12点开心快活人的发现开心研究所啦。 咪蔻，呢个系我电话，记得call我。唉，嗰啲女仔都跟晒佢啦，我憎死你啊，梁继章。喂，D100自己有灯嘅热线。 喂，我今日收到张自己有卡啦，多谢你哋啊，D100。 唔使客气。 拜拜。 D100自己有灯嘅热线。 喂，我想问我老婆系咪做咗自己有啊？ 吓，边个系你老婆啊？ 头先打嚟嗰个啊。 哦。 我又要做自己有啊，我唔可以输俾我老婆噶。 D100提供24小时免费广播，而家D100一个月的运作成本要成150万。我的付出系要令全球更多华人都可以继续听到D100。你的认同，你的付出成就一个属于你的自由发声平台。D100需要你，需要更多自己有，我哋就可以越大声。D100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老豆做咗D100自己有啦，我又要做。 当然欢迎啦。 我哋个财爷咧就唔想使钱嘅，我唔知点解吓，大问题嚟嘅，甚至讲得白啲系大罪人嚟嘅。 做这片区可能要20年、30年，完成之后有呢个远景、有大公园、大游泳池、大球场，配套将来嘛。如果没有这个收益的话，你怎么可以从一大堆的那个稻谷里面？ 很容易地挑选出这个优良品种，或者把那些败仔给过滤下去。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9点26分， 我们正话通过一个面试，模拟面试，即是尤其是见一些政府公啊、公营机构呢，都是有一个所谓有一个board的，即是这个叫做面试的委员会。通常不是第一句就话，请你介绍下自己。 哦，咁就系嗰啲可以啦，叫阿通事啊。系咯系咯。 其实我哋将来咧，因为我哋有呢个视像广播啊，我都考虑咧，当我哋乜嘢准备好晒嘅时候咧，都会考虑推出一啲电视节目嘅。我而家正在考虑紧咧，推出星期日大班。 好啊。 啊，搵翻啲原班底翻嚟做星期日大班。 系。 咁呢啲 咁系咪又准备张新嘅嘉宾名单？你要倾谈嘅咯，即系唔系旧嘅咯，系嘛？ 第一个揾刘慧卿啦，问下点解不当，不恰当，有听众就话，喂，你话刘慧卿咁样冚电话不恰当，其实不恰当咧呢个言系appropriate咧，呢一个议会嘅语言嚟嘅，即系如果我哋啲市井讲嘢，梗系话大逆不道啦，呢啲系。 议会语言，appropriate，即是他的表现，他的行径。即是主席是对一个议员的。作为一个党主席，一个立法会议员的身份不符合，应该这样说的，就是正常的官方语言。不好意思，说官话。如果说人话，就当然你知道说什么都可以，你就说不知所谓，狗噏，什么都可以。 自己说话费，官话有官话讲话，写东西有写，写报告要不同。是有格式。所以建工也是，正话通他一样做得很好。第一，他当然他有猫子。看着你。第二件事，他有准备。今天有个听众阿Loy就说，你是不是拉布玩那么久，那么多水分？因为刚刚大学毕业了，学生。 中学生又毕业，他们有机会，如果进不一定找嘢做，你想读大学都要见噶。 如果去美國、英國名牌大學去找校友在香港找校友組成一個委員會去見你。如果建功當然不用說了，如果建功我想我最有經驗的一件事我就無疑給大家看，這件事方便年輕人，亦都同時 借機會介紹我們新的節目，變成企業白照，用這個形式是多新穎的，所以不要說我在拉布，絕對不是的，有內容的，一回來做拉布。這個現代昨天就開記者會，你是公關顧問，他根本不說好，說又是，跟劉慧卿沒有分別，說多些就衰多些。 為何車大炮要見完話原來那個老師3月份已經走了，走鬼了，還有一件事，不是你老實，是因為考評局第一輪抽查6份閘座，定不包括已經被校方裁定抄襲3份，因此懷疑，所以就懷疑他們現在學校了，所以覆查所有試卷，所以才發現有23份都是有同類的情況，有抄襲 但又沒有指明出處，另外我昨天說的一件事也很擔心衝擊了文憑試的公信力，這件事對很多想留學的學生是有很大影響的。我記得我當年去到加拿大，你知不知道我1968年去加拿大的時候，去找學校，第一件事當然是問你英文程度怎樣，不是問你拿文憑，問你拿你讀過幾年班。 原來印度如果印度你讀高中畢業，當加拿大方free，印度、巴基斯坦那些，我不知道歧視還是甚麼，總之他是這樣計算，你拿這些學校，你的學歷當你是初中，你是高中當你初中的國家，香港就跟足。 因為那時候是O level，所以你現在香港突然整個文憑試出來之後，現在人家全部接受等同高中的畢業，但問題是你如果搞多幾宗醜聞，人家就說不行，出貓那些人，那些先生自己搞定就行了，收錢就搞定了，分分鐘香港的學生不收的，他再考個試，他又不收你，他不承認而已。 不是equivalent，即是要去做考試，有錢有幣，所以這家現代害人子弟之外，最重要是有人子弟，但還有一個很大問題就是雷街坊，這叫做一粒曱甴屎跌落去一窩粥那裡，那窩粥就可以倒了它，對不對？阿通你真的來做什麼？ 又到9點半的交通消息了，我們的網上朋友關心你，阿通你兩個血壓未啊？是啊，做這份工作我經常說的，我每次要檢查血壓的，還有收工看會平衡，好，麻煩了，叔叔，交通消息可以預備。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D100， 彭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浩蓮敏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 彭公義， 浩蓮敏。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點33分，这分钟继续又阿通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有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观塘道向返九龙湾方向近呢个启泰苑。 上橋位慢線有部壞車圍在一旁，車龍在後面的彩虹村，受到壞車影響，龍翔道向觀塘方向比較車多，龍尾在後面的蒲崗村道，塞車各位盡量忍讓和沿途留意警務人員指示。好，看回港島區，港島告示打到過去，現時龍尾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就移動酒店，另外香港仔隧道過去只是去到橋面燈位比較車多一點，落灣仔就去到管道口，不過暫時無需要間封字。 另外西區江樂道西天橋落返中環方向龍尾短返一點，只是去到上環消防局。 九龍區公主道過海現時龍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過海就理工大學地盤那邊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方向排到油麻地停車場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康莊道橋底依然都是一塊車排滿了 新界區兩條隧道思瑞和大學山隧道出回九龍收費廣場車多少少現時天氣報告 現時溫度攝氏27度 相對濕度95% 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 15至40 屬於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45至75 屬於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區今天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一兩陣雷暴最高氣溫大約 29度 吹和緩東至東南風 展望未來一兩天依然都有驟雨 早晨鄭先生和林先生 我們是否繼續建功活動呢? 現在不用建功了因為我們有一個我們一會找了明愛醫院的院長有嘉賓在電話旁邊快速進入星期六 星期六6點至8點繼續轉播香港電台的新聞天地 去到8點繼續我們的王牌節目《風波雷的茶杯》 主持人有哪位呢? 就有梁家權和鄭家富主持的 但要留意的時間是8點到10點 星期一至五就8點到10點半 為什麼星期六是8點至10點? 因為10點就是龍鳳大茶樓 10點至1點龍鳳大茶樓 當然也有很多王牌主持的 另外下午1點至4點 就是剛才提及過的阿琪姐的奇聞頓甲 另外下午4點至6點回來了 恩典時刻很多人都掛著這個節目很多教友、教徒沒錯4點至6點恩典時刻回來了去到晚上6點至9點音樂真情人各位好我是陳永業沒錯陳永業英俊靚聲DJ也回來了去到晚上9點至凌晨12點有好有感覺杜汶惟屆時呢 杜汶惟有什麼特別呢會和一群朋友來自彈自唱唱歌他唱歌仔非常好聽大家都知道了 去到星期日的早上6點至8點 就會轉播美國之音的粵語新聞節目6點至8點 之後8點至10點 何凱婷就有好玩星期天繼續保留在這裡 另外早上10點至1點 有文化大人 周淑盤另外有鄧小宇和黃元順的《新地還可以》 這個節目名字10點至1點 新地還可以下午1點至3點 有對沖人生路又跟大家講一下人生道理還有很多經濟東西很好聽的經濟 有些時事事件是宗教節目宗教節目傻佬對沖人生路我們說對沖我聽到你說什麼恩典時刻鄭先生現在去到星期日了晚上6點至9點鐘黃金的旋律又聽歌靚歌靚聲接著晚上9點至12點 有傻姐的女王頭老襯底另外有個神秘人和傻姐拍檔不知哪位一人聽聲就知道因為改了名字這些美女喜歡改名聽聲就知道晚上12點至凌晨3點聽歌學華語不錯凌晨3點至早上的6點繼續停不了的金曲 可能有DJ靚聲主持 就是這麼多了鄭先生和林伯Dismiss 收到收到好才知道英文而已英文麻麻問過小姐昨天有個差不多好笑的樣子外面有些說昨天有拿了我的簽名去買六合彩沒有給號碼又沒有給東西那些人現在還好意思是啊外面剛才他提我阿通你進去裡面記得問一問全身平台他問的我們的員工身材有沒有調整 不知道他們說了好了我講了林關我事就行了你如果自己有都未過六千哦是啊真的你如果不去到六萬就倒閉了明年你明年真的要見工你明年到時你去到商台人又說通 你離開了商台之後去了哪裡我曾經去過一個D100的平台 D100你好去學壞先走拜拜 可惜他們不夠自己有聽著了真是什麼都假最重要是多些自己有介紹多些給我們聽這樣才行發揚光大還跟家人工他拿了1000元去買六合彩這個黃去的黃什麼黃德全德哥又沒有給號碼我<笑> 他好像WhatsApp了給你，昨晚有連續三個號碼，所以是好少人中的。但他沒有給我，我看到有WhatsApp有一疊東西，不過我看不到數目字。那些舊的你都不知道了，不知道，我真的眼蒙了。稍後預留5分鐘給德哥講講六合彩心得，也沒有人中。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講真話，彭公儀，浩蓮敏。 D100大聲台， 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 欧洲蜜月旅行买的真皮手袋，结婚行李时有着的高踭鞋，经年月的冲刷洗礼，想珍惜一段感情，想保留一点回忆，心爱的皮具可不可以令它历久常新呢？屹立中环30年，处理累积超过50万件皮具，深得各大国际知名品牌信赖，成为御用维修商。向我首间获奖无数的皮具护理维修专门店卓峰，可以帮你留住感情，愿望达成。卓峰皮具护理专门店令心爱皮具历久常新。 阿叔啊，阿叔，咪住。阿叔，你叫我啊？系啊，阿叔啊，攞奖身份证嚟睇睇。阿叔， 我三十岁啫噃。吓，阴公咯，你嗰啲头发。唉， 想唔戴亮脱发，仲要头发健康生长，快啲打电话2787-2998，或者上发再生网站hairagain.com.hk预约做个免费检查，就知道点帮到你。哇，好热啊，除顶帽先。 哇，阿叔，你个头做乜嘢啊？检查电话几多号啊？ 我哋个财爷咧就唔想使钱嘅，我唔知点解吓，大问题嚟嘅，甚至讲得白啲系大罪人嚟嘅。 做织田区可能要20年、30年，完成之后有呢个远景、有大公园、大游泳池、大球场，配套将来嘛。如果没有这个烧鸡的话，你怎么可以从一大堆的那个稻谷里面？ 很容易地挑选出这个英良品种，或者把那些败仔给过滤下去。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9点42分， 大家听的是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 现在进行环球视像广播，今天有报纸大肆报道，明爱医院用了200多万更换病历封套，惹起质疑。有内部人员向传媒投诉，说医院方面更新几十万份陈年医疗记录，其实第一不是电子化，只不过换个文件套。 请个大批临时暑期工连日赶工，于是乎质疑这么做无助提升服务，反而有私隐外泄的风险，十分儿戏。明爱证实真的进行换套工程，强调为配合明年转用新病历排序的方法，届时有俗称所谓排版的纸张病历档案，都采用印有新编码的封套。 目前正集中处理手写记录的眼科病历，总共涉及21万份。立法会资讯科技界的小圈子选出来的议员莫乃光认为，用几百万去购置新的封套，为什么不直接将它资料电子化一劳永逸呢？眼科的手绘画像亦可以经 scanner 扫描器转成为图像， 传入病人的电子病历档案里面更加有效和方便。我们现在电话旁边就找到明爱医院的院长马学章医生。马院长早晨。 早晨大班。 早晨你好。这件事不如给个机会你解释一下，你听到我说了，主要就是说你拿了几百万去换汤不换药，这是换个套，是不是事实呢？ 首先就個數目要即係清楚啲啦，就其實係大概200萬啦，就唔係幾百萬。 三不成幾，係啱嘅。 係第一點澄清嚇。 幾百萬嘅。 嗱，咁嗰個即係我哋一路成個病歷檔案嗰、那個即係更新嗰、那個成個過程咧。不只是眼科的，其實是整間醫院都要做。為什麼？因為我們明愛醫院呢、那個、病歷檔案、那個、一路那個整個行的個方式和制度呢，跟現在絕大部分醫院管理局那個醫院的檔案、那個、做法有點不同的、都較為是即叫做沒那麼方便，還有是、即有時同事要擺要找的檔案都是較為繁複、所以我們都即係根據翻我哋2010年澳洲嗰個醫院服務標準委員會同我哋做認證嘅時候咧，佢都提議咧就話你哋應該都即係同其他醫院咧就劃一啦，就做翻一個咧用即係叫我哋叫做 terminal digit 啦，叫終端數字嘅排列方法咧嚟排列咁樣嚇。咁呢個咧其實都你哋都有問到嘅，咁點解唔一次過去將佢變曬數碼化咧？咁咪變咗乜都唔使做啦咁樣。其實這個將病歷變成數碼化、全數碼化或者叫無紙張化呢，在醫院管理局裏面都是一個長遠的目標來的，但現在還未做到，尤其是呢、就是、眼科就更加呢、就是、暫時來說都是應該是在未來這幾年都見不到有個話、就是、可以全面數碼化的情況，所以我都覺得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第一就那個眼科有很多很多那些圖像呢就 不可以，莫乃光說可以 scanner 用 其實呢有這個情況的，譬如我們急症室呢他們有些圖呢，他們因為他們就是那個記錄呢都是有個圖在這裡的，他們都是用就是現在是用掃描器將它掃入去，就是他們有個叫做 AAAANE 的 system 啦這樣但是這個scanner 的方法呢其實就完全呢就跟我們說的所謂全面數碼化就差很遠，因為你只不過看到一個即係 scan 咗嘅一個 影像， 唔係意思話你全面數碼化之後呢、你就可以即係啱啱你正話講話眼科比較複雜嘛，佢就 counter 你嘅，即係佢駁你嘅，即係記者問到啊莫乃光你知道就 IT 專家嚟㗎啦，佢意思就話咁你不如直接數碼化，數碼化嘅好處呢就啱啱解決咗你話圖像多嗰樣嘢，嗱佢嘅講法就咁嘅。 是啦，因为呢就啲眼科嘅医生同埋我哋医院管理局总部嘅 IT 同事呢都就究竟点样去将佢哋需要画嘅好多图呢变成标准化，同埋可以令到佢哋喺上面呢加佢哋嘅嗰啲，即係譬如话我哋叫做去寫一啲形容呢个图点样点呀，寫一啲病嘅嗰、那个变化之类。喺度傾緊咁个整個個技術上都其實都係有個好大嘅一個即係困難喺度，咁但係都咧即係又牽涉到話，究竟呢啲圖像可唔可以咧就係直接係同所有其他嘅而家我哋已經行緊嘅數碼化嘅嗰啲文字病歷嗰啲係夾埋一齊啊？咁嗰度咧技術上都好多好多嘅一啲即係。 嗱，我就奉勸你咧，揾日咧揾阿莫乃光，即係你知啲立法會議員啦，第一你要向佢問責啦，第二樣嘢。你知佢哋咧，啲記者問佢乜，佢就講乜噶。佢明知嗰個記者揾佢咧就來意不善嘅，就預備砌醫管局砌明愛嘅，咁咪講人見人講鬼話，見鬼講鬼，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啦。議員就係咁噶啦，我都做過噶啦，不過我就唔做呢啲嘢嘅。嗱，咁你揾就揾佢，阿哥啊，你係專家啦，不如你教我啦，咁睇下考起佢咯，好唔好啊？咁另外一樣嘢想問下你， 院長，究竟喺醫管局有個好精好勁嘅， 其實你當年好似用咗成，我記得當年好似用咗成好十億百億去搞嗰個 IT 系統嘅喎，係嘛？ 呢個係總部嘅有， 係啦係咯， 專嘅部門負責啦。 其實係咪明愛唯一一間醫院未曾有數碼化嘅咧？啲病歷 係唔係我哋一樣有曬，即係數碼嘅，即係嗰個即係我哋叫 CMS 啦，個 clinical management system 有曬嘅啦， 我已經有嘅啦。 眼科嘅嗰啲每次見個病人喺門診度，佢見到個病人之後，佢哋咧就同其他專科啲唔同啦，因為佢哋有好多圖佢哋要畫落去，咁佢哋就即係選擇就係繼續用紙張。 即係主要係而家其實搞緊個眼科嚟嘅啫，係專科。 眼科嚟啲主要眼科，其實而家就算有好多專科啊，佢哋就算已經用個電腦嚟登記或者記錄佢哋自己睇咗病人嘅嗰啲詳細情況咧。他們都還要印一個 copy、就給 回即是你們呢就第一就其實現在醫管局下的醫院包括明愛醫院呢那些病歷已經數碼化了 大部分只有除了專科尤其是眼科還未診斷到現在那200萬就拿來升級眼科的病歷檔案不是就問你等你講一下就算數碼化了有很多醫院的醫生仍然要求有一個我們叫paper record 即是排版 紙的牌是紙的病歷檔案為什麼呢他們有很多他們的理由他們覺得用慣了他們覺得有些東西編漏了東西他們找東西快他們覺得有很多紀錄他們可以在村的時候放下去很多東西對他們來說他們對這個有一份紙的紀錄他們覺得是安心的 也覺得他們可以令到他們更加快但是醫生在私家醫院時他們全部可以連線圖像都可以看照了什麼片都可以立刻拷回出來圖像就可以圖像這個archive我們已經做了我們現在譬如CT、MRI甚至某些其他imaging都可以做到了 都做得很大現在我們說全院都是底片化的已經是底片的了但是那個紀錄那個病歷紀錄還是有紙張的那不如你不如說說這200萬我們做什麼的了現在他就說你只是換個套是不是真的換個套那麼簡單呢這200萬是很大的人工來的因為我們要去請一些人將那個檔案 全面變成了一個以前明愛醫院的門診的紀錄是每個專科有一份的例如外科有自己一份內科自己一份婦科自己一份兒科自己一份分得很散的我們要將它全面加上做一個綜合的不是很綜合將它幫它做一些我們叫 DY打 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能莫議員不熟悉這件事可 將來找病歷容易，林伯、林毓華就跨醫院都可以查到，那個又另一件事，跨醫院都查到電子化，現在這個做不到了，用通通都可以查到，連我們一般普通科門診都已經接通了，所以這裡不是一個問題。我想問你，你說請人主要是人工，總共請了多少人？ 其實我們本來眼科才那班眼科，因為眼科的數目很大，我們為何眼科數目會大呢？因為整個九龍西聯網每外有眼科，但是我們整個九龍西聯網是要照顧190萬病人，所以它那個病歷的號碼是特別大的，它們現在已經累積到是21萬份，其他例如我們明愛其他自己的專科加起來都是只有5萬多份，所以它是零舍多的，我們這個九龍西的眼科分為當初兩年幾前開始計劃的時候，我們預計用年多的時間，年半左右，就請6個全職的人去將它變成一個 一直都請不到，因為這裡請到那裡就走了，他們覺得那份工本身其實都挺滿，但沒什麼趣味，真的其實挺單調的，另外都我們給的人工力都較為低，因為他都是他跟班願意他的指引請就請這種職位，變成一路流失都嚴重，於是整個進度就滯後了，但我們因為有一個新院，新懷明樓就要入伙，我們希望一進去的時候就是行一個新的制度。 如果兩個制度一起行，一些是新，一定是舊，其實我們都不太夠地方這樣做法。所以我們希望盡快 趕在這個年底前呢做得多少就多少，但你想想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哪裡找這些勞動力呢，我們都想了很久，都覺得可能暑期這個時間呢會有一部分的學生呢他們是可能會願意做這種這樣的短暫性可能三個月、啊、這樣的工作、我們都特別要求是要是18歲以上、啊、還有就最好都是一些讀緊大學啊嗰啲咁嘅同學啦咁樣嚇，咁所以即係今次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安排嚟嘅，係希望喺時間上盡快盡短揾到最多嘅勞動力去做呢件事咯嚇。咁 用嘅問題咧，而家大家就有個即係今日報紙即係傳媒對同埋公眾人士啦，包括你一啲同事在內啦。啊！呢啲就肯定係你啲同事走去投訴啦，你都講到明㗎啦。咁我諗你哋個溝通都要改善下啦，令到內部即係個溝通好啲咧。我諗就避免引起太多呢個猜測啦。嗱、啊，佢哋其中一個質疑咧，就請咗呢一班大學生翻嚟咧，喺個大球場定喺嗰啲宴會廳嗰度啦，即係波場啊嘛，你叫 係冇錯。 咁就好擔心咧，嗰、那個私病人私隱問題呢一方面點樣保障到呢， 首先即係都做咗好多功夫啦，我哋其實每日都會運送啲記錄出嚟，但係就唔係話運送好多嘅，佢嗰日佢可以做到嘅個數目先至運落嚟嘅。咁因為我哋仲有個大嘅倉喺佢哋原本個眼科嘅嗰個舊嘅嗰個病歷倉嗰度噶嘛，咁所以佢哋每次係運一部分咧，小部分落嚟啦，做完就即刻運翻走噶啦。咁我哋亦都唔會話俾佢即係話啲病歷咧，揼到冇人理啊，過夜咁就唔會嘅。另外我哋嗰啲同事咧，即係都每日都監察住啦，都會即係好小心咁去睇啦。咁嗰啲同學佢哋 take up 呢個咁嘅工作嘅時候咧，我哋同佢特別聲明咗呢個有關病人嘅一啲病歷嘅嗰個即係內容啦。咁佢哋咧做嘅時候咧，最盡量就唔好睇啦。咁佢咧應該係淨係做嗰、那個即係將個病歷更換咗佢啦。咁如我亦都話唔可能有任何即係情況下俾任何嗰啲資料係外泄嘅。如果查到咧，我哋會當係一個刑事嘅一個即係情況去處理啊咁樣。所以我哋做咗好多功夫。咁當然其實就算我請6個。全職的同事一樣有這個 concern 的，一樣有這個這樣的情況，就是你怎樣保證那6位， 因為大家擔心就是那些是暑期工嘛，你全職那些就當然是比較嚴謹一點，要求比較嚴謹，你可能要做個 wedding 做這樣做那樣的， 你都不可能說從一個保密的角度去保證這位， 不是你會不會在有一些事就是去做這件事的時候，那些快樂即是他會不會做到一樣嘢，避免接觸到呢啲 file 嗰啲暑期工咧？睇到個名啊，或者地址嘅咧？ 應該就好難做到，因為你點都要將 嗰啲就要輸入嘅資料嚟噶嘛嚇。 係啊，咁都係咁樣擺翻過嚟。 呢個就只係講個信字噶啦。 咁我哋俾就算我哋俾，而家我哋好多同事佢哋每日接觸嗰啲。那些病歷我們都是給他看到的，因為他都要負責去找病歷。 有沒有一個全職的同事是看著這班暑期生的工作呢？ 有 這個是一個安排，一個保密的安排。 沒錯，我們有些同事一直帶隊。 是 沒錯，你們醫院就確保資料不會外泄，而今次將這200萬是用得其所的。 其實用翻喺呢一次呢度咧，即係話眼科嘅咧，就唔係全部200萬都係佢嘅，即係有部分都係俾其他專科用咗咁樣嘅嚇。咁但係即係呢部分就特別大啦，因為佢嗰個數目大啊嘛，因為佢真係佢要有成21萬份 嚇， 21萬真係好大，因為其他專科我頭先講加埋都係得50000多份嚇，咁所以佢係特別多嘅。 咁今次做咗呢樣嘢之後，對將來真係進行全面數碼化會不會有個所謂 synergy 在這裡呢？ 其實就應該說呢 as far as 即一路你如果有個指病歷呢，那這個尖端即中端數字這個系統都是好一點的，但是跟個數碼化那裡就沒什麼衝突或者沒什麼 synergy 的，沒 有的，即是都是要由頭做起 的，是一個 paper system 呢，就這個， 所以就有人問呢，即莫乃光啦，他就問為什麼不直接即係正話都解釋過啦，一次過做咗佢咧，咁等或者醫生都要熟習呢個自然嗰個科技嘅淘汰㗎啦。 我都如果你俾我個人即係選擇，我都希望好要盡快做數碼化啦。咁但係數碼化裏邊牽涉到好多技術性嘅問題，亦都啲醫生本身嚟講，佢哋都有好多嘅要求咧。即係我諗總部有同事已經係一路同佢哋傾緊嘅嚇，咁所以即係個數碼化係幾時得？ 可以幾時幾時可以做，其實都唔係話啊，明愛醫院話要有，即刻就會有嘅，因為佢係整個成個醫院嘅 醫管局嗰、那個即係、就是、個系統啦，要 呢幾個策略性嘅嗰個進度嚟嘅。 喂，咁啊，喂，見到你就啊馬院長係要而家係求之好籤嘅啦。嗱，今日咧立法會咧，你哋嘅業界代表咧，阿怪醫啊， 梁家樓 提議咧，動議啊，立法會程動議啊，解散醫管局啊，你對呢樣有咩睇法咧？ 嗱，我諗 唔係你從一個個人睇法，你都係業界啊，你係醫生啊，你都係選民啊，我唔知你有冇選啊，梁家樓啊。 首先因為我唔係好知道佢個 解散醫管局啊，唔使講喎，醫管局冇差 用。內容係講乜啦？因為我聽到 即係醫管局淨係用筷子啊。 我自己就咁睇啦，因為其實話將醫管局解散咧，都唔係新嘅講法嚟嘅。咁喺1999年咧，嗰、那個哈佛嘅嗰、那個顧問研究嘅 蕭醫生、蕭教授 都有提到，蕭教授都有提到咧話啊，即係其實咧， 咁你個人贊唔贊成啊？不如講個人意見啦。 我想在而家呢個階段就梗係唔贊成啦，因為呢個階段你冇一個即係好嘅一個接替。 佢有冇喺提出呢樣嘢之前同你哋有一個你都係選民咧，有冇同你哋協商過嘅？ 唔覺得有喎。 覺得好啊，我哋時間夠啦，多謝你啊，馬教授啊。 多謝。 啊，拜拜。